师傅，师傅、啊，我来帮你点素味。 你、啊、哎呦，这这， 哎呦，小姑娘，我也要点素味，怎么你也要点呢？哎，你听着。

从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潘四爷恩遇，殿下佳人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

左手吊一身，我倒是李鸿才可天下，红丝巧细有情那人，月老祝我淑女长。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月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桑看玉妹》。 你在这名声去 众朋友，范瑞娟等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